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06集，卑鄙之策。面对着象蛇的突然发难，那两卫兵面面相觑，一时没有轻举妄动。 怎么了？为什么还不脱？还是说要我帮你们脱？ 象蛇的脸渐渐沉了下来，语气也愈加有些不耐烦。而那两卫兵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，正准备伸手脱下脸上的面具，却又被象蛇给喝止了。 你们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谁让你们摘面具了？别用你们那张丑脸坏了我的兴致。 象蛇眉间一挑，指着两人身上脏兮兮的卫兵服说道： 把身上衣服脱了，不要脏了我的池水。 两名卫兵沉默了一瞬，但终究还是没有提出异议，随即依言脱去了上衣，下水走到了象蛇的身边。 哼，我就实话说了吧，对你们的脸根本没有兴趣，你们也别想趁此机会让我记住你们，借机上位。 象蛇伸出修长的手指，将猩红的指甲附上其中一名高大卫兵的胸肌，轻轻上下游走着。 在我眼里，这个世上根本不会有谁能比得上吐蕃大人，只有像他那样集强大与威严一身的存在，才配称得上是我的王。 一提起吐蕃，象蛇那双细长的眼眸中顿时散发出了崇拜的光芒，只是这光芒尽快便被一种失落所掩盖，油然而生的还有某种不甘和憎恨，这使得他那张白皙妖娆的脸微微扭曲了一瞬。 要不是当年饕餮那个混蛋害我在吐蕃大人面前出丑，吐蕃大人如今也不会对我如此不冷不热，这都是拜那个家伙所赐。 象蛇愤恨地攥紧了拳头，联想起的耻辱回忆让他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在平复了片刻后，他才总算回过神，抬头看向身边那两个卫兵，脸上恢复了一贯的妖媚之色。 不过也罢，只要能确保这次鬼市拍卖会成功举办，吐蕃大人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，到时候我就不会只是区区一个卫队队长了，而是会成为吐蕃大人的左膀右臂。 象蛇媚笑着再次伸手想要摸向另一名卫兵的腹肌，却见那名卫兵竟然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躲过了象蛇的咸猪手。似乎是没料到那卫兵竟然会躲闪，象蛇的手顿时悬停在了半空。 哼，有意思，我还是第一次碰见敢拒绝我的卫兵呢。 象蛇微微眯起眼，饶有兴趣地上下扫视着面前这名身材修长气质清冷的男子，似乎反而激起了兴致。 不是说要替我按摩吗？你过来帮我揉肩。 象蛇指着面前的那名卫兵，不由分说地下了命令。被指的那名卫兵默默捏攥紧了拳头，刚要发作，却忽然被身边那名高大卫兵轻轻拉了一下，使了个眼色。 怎么还不愿意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 见那名卫兵还在磨磨蹭蹭，象蛇的脸顿时又拉了下来，而那卫兵见此情形，也只能强忍着脾气，走到象蛇的身后，将手按上了象蛇的肩头。 再下面点，用力点，你是没吃饭吗？ 象蛇仰着头，开口对着身后揉肩的卫兵颐指气使，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那卫兵面具下的脸庞上已经开始气得爆青筋了。 你想捏死我呀？手上没轻没重的。 似乎是被捏痛了，向蛇脸色一抽，开口大骂道： 给我滚。 哎呦，向蛇大人您可别生气，他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还是由我来替您揉肩吧。 向蛇正发着火，却见边上那名高大卫兵忽然主动上前替下了先前的男子。向蛇别过头，扫了两眼高大卫兵身上那结实好看的肌肉，便也把到了嘴边的责骂给咽了下去，算是默许了。 哼，你的手法倒是比刚才那个好多了。 向蛇享受地闭上了眼，似乎对这个卫兵十分满意。 能让你们有机会进这莲花池一泡，你们该好好感谢我。要知道，这种机会可不是谁都能轻易得到的。 哼，您说的是。 高大卫兵笑了笑，随即不动声色地抬起头，和边上另一名卫兵对了一眼。 话说回来，这池子里的香料想必是向蛇大人您精心调配的吧？ 那是自然，这些香料可是本大人不外传的秘方，能短时间大大增长功力，连吐蕃大人都夸赞过。 向蛇得意地说道。 这样啊，那您在这池子里泡了那么久，就没有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 高大卫兵的话语再次从身后悠悠飘了过来。 不一样的地方？ 向蛇睁开眼，脸上闪过一丝疑惑。 说起来，这次香料的起效时间好像比以往要慢上不少。 哼，都怪你们之前磨磨蹭蹭的，早该把香料运过来了。 哼，这个嘛，毕竟我们得往里面加点料，送晚了也是没办法的事。 你说什么？ 向蛇脸色一变，连忙起身试图和身后的男子拉开距离，然而才没走几步，却发现自己的身子一软，不但浑身无力，竟然连半分妖力都使不出来。 看来你在香料里加的法术总算起效了。 那名身材高大的卫兵笑嘻嘻地走上前，拍了拍另一名卫兵的肩膀，幸灾乐祸地看着脸色煞白的向蛇。 哼，要不是怕被他察觉，我也不会用这么迂回的方式。 那名卫兵冷冷说着，伸手摘下了脸上的面具。 你是三足乌？ 在见到对方面具下那一张清冷面庞的那一瞬，向蛇猛地意识到了什么，将惊愕的视线转向了边上那名俯视着自己的高大卫兵。 那么说来，你就是？ 哟，你可总算认出来了呀。 高大卫兵冷笑着，嗓音渐渐变换，而这熟悉的声音却激起了向蛇内心深处最不愿回想起的那道噩梦。 饕餮！ 向蛇咬牙切齿地盯着男子胸前缓缓浮现而出的特别纹身，随即将愤恨的目光移向了对方面具后那张挂着嘲讽表情的脸。 又是你，又是你暗算我，来人，快把这混蛋给我抓起来。 向蛇怒吼着转头看向远处那名卫兵头子，却发现那卫兵头子早就不见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穿着松松垮垮的卫兵服，一脸惊慌的大蛤蟆。 这是？ 哎，别喊了，你的那些手下早就在一旁睡大觉去了，估计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。 饕餮阴笑着走进向蛇，一把擒住对方那只细腻白嫩的胳膊，把脸凑了过去。 现在的你怕是喊破喉咙都没人来救你喽。 混蛋，我要宰了你。 受此大辱，向蛇简直怒不可遏，他奋力试图挣脱饕餮的手，却反而被饕餮顺势一扯，顿时整个身体被赤条条地压在瑶池边上，顿时动弹不得。 你中了我的封印法术，越是挣扎气力便流失得越快，劝你不要浪费时间。 三足冷眼俯视着向蛇缓缓说道。 我没心情和你废话，就开门见山的挑明了吧，告诉我，你们所谓的特别挑战到底是什么？那些参赛者都被你们关哪儿去了？ 哼，原来如此，你们绑架我就是为了这件事。 向蛇眉间一挑，他死死盯着三足的脸，眼中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意。 让我告诉你们，没门，有本事杀了我呀。 你见到向蛇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三足的脸顿时抽了抽，但他转眼便冷静了下来，因为他已经从对面饕餮的脸上看到了某种危险的笑容。 哎，我就说吧，他可没那么容易开口，你还不信？ 饕餮耸耸肩，随即俯下身贴近向蛇的脸，在其耳边轻轻说了一句， 如果我像百年前那样把你的头发烧光，再把你这副光着脑袋光着身体的样子扔给你的吐蕃大人看，你觉得他会怎么看你呢？ 你卑鄙无耻！ 向蛇嘶吼着，那副狰狞的样子简直像要吃了饕餮似的。 你要是敢这样羞辱我，我就撕给你看，到时候你们什么都得不到。 哼，话可别这么说，就算你死了，只要你的大脑在，我还是有办法得到我想要的消息。饕餮轻抚着向蛇那乌黑的长发，随后将手定格在了对方的脑袋之上。 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去你的脑子里寻找答案了。 你会读心术？不，这不可能。 向蛇闻言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 读心术早就失传了，而且你的妖力也早被封印了，不可能修炼这种法术。 就算我不会，可不代表他不会啊。饕餮笑着抬起头，对着三足使了个眼色，三足微微一愣，但很快便心知肚明，于是装模作样的指尖燃起一团法术火焰，做出一副酝酿法术的样子。 原本我不想让他浪费宝贵的法力，不过嘛，你既然嘴硬，那我也就只能出此下策了。 饕餮坏笑着注视着向蛇的反应，慢悠悠地说道， 哦对了，既然都要读取记忆了，那你脑袋里的任何东西都会被我们看个精光。我听说你好像很喜欢吐蕃呀，而且还是那种变态的喜欢，不知道你的脑瓜里都装着些什么乌七八糟的妄想呢？要是我们把这些具象化的妄想呈现给吐蕃看，你觉得他又会有什么反应呢？ 不，住手，别碰我！ 向蛇惊恐地怒吼着，他绝望地看着三足那只越来越靠近自己的手，心理防线已在崩溃的边缘。 这样吧，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 饕餮望着向蛇那扭曲的表情，冷笑着说道， 告诉我，那些特别挑战的参赛者究竟在哪儿？